下面说无形无证，这是末法了，到经典不存在了，叫灭法啊！这还有九千年之后，最后消灭的一部经典就是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最后面说明无量寿经度众生是最坚实的坚固真实，你只要遇到它啊，条件真心真愿没有怀疑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啊，真正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释迦牟尼佛末法里面的正法，跟阿弥陀佛的正法就接上轨了，从这个正法就入弥陀正法，机会不容易得到，我们很幸运遇到了，希望这一生不要空苦啊！一定要认真努力，放下万缘，这个世界什么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！要把这一生看作梦幻泡影啊，梦幻泡影是绝不可以留恋啊，全是假的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通通是假的啊，通通不要放在心上，这就对了。下面啊，老祖宗几千年用这个方式教后代，代代都有圣贤君子出现啊，用佛法这祖师大德老办法教人，世世代代都有祖师大德出现，这就是证明，怎么会没效呢？啊，所以我们相信无私可以自通。啊，那个方法就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不是别人教给你的，你自己开悟了。啊，自见就是大彻大悟。啊，大彻大悟。到明心见性的那就圆满了啊！如果我们真正发心用十年时间专攻一样东西，锲而不舍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你自然会成就。这个方法好得真干呐、啊！这个不能懈怠啊！啊，一门专攻能成就啊！现在我们在末法时期，末法时期有没有人呢？有， 有什么人？有再来人。要没有再来人，你们久了。他再来人干什么？他来继承传统，他来发扬光大，他来干这个。啊，这些人来了，我们一般说他有使命。啊，夏莲居老居士就是这种人再来的，他的使命是给我们做回忆本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也是有使命再来的。啊，他的来干什么？是来做居住的。啊，我们台中李老师是再来的，来传法的，不是普通人。啊，再来人。啊，我们是出自他的门下。啊，虽然比不上古人，我们讲经教学到今年56年没中断。啊，台中专门学律的国清法师也是李老师的学生。啊，把戒律承传下来了，这是无上菩提的根本呐！啊，李老师传下来的，要没有李老师就没有啊！啊，上一代教给我们，我们如果没有底下一代，没有传法的，我们对不起老师，对不起释迦牟尼佛，一代一代成长，传到我这里断了，这怎么会？啊，只要传承一个法门，一部经就行了。啊，不必要很多。十方一切诸佛，现身在十法界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佛知道啊，苦是从迷惑里头来的，乐是从觉悟里头来的。啊，要达到离苦得乐，必须要做到破迷开悟。啊，用什么手段做到破迷开悟呢？教学啊，所以你看看经教里，你就细细去看，每一尊佛成佛了，他的教区啊，在一个地方教导一个大千世界，经现在说法啊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。经现在说法，没有中断过啊！所有诸佛如来都是经现在说法啊！用教育这个方法，把宗旨目标统统圆满了，那不教怎么行？那现在没人教啊， 梅老师用光碟啊，这个方法非常有效果。啊，大家和睦相处多好。那个和睦相处要从我们自己做起，从自己哪里做起？从自己广大心做起。不再与人计较了，不再与人冲突了，众人看见别人有过失，不放在心上。为什么呢？放在心上自己生烦恼，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错了啊。要学世尊，要学弥陀，世尊跟弥陀都是广大心，无量无边际的广大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，自信本有的智慧啊，就是佛的智慧啊，我们能得到啊，因为是我们本有的自信里的本有的啊，这部经会引导我们回归自信啊，所以我们会获得跟阿弥陀佛完全平等相同的智慧。那佛在这个经典上所教的，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们就是干。欢欢喜喜依照这个教诲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。我们起心动念错了，言语造作错了，都要根据这一部经典教诲修正过来。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牵肠挂肚的事情没有放下了，还有染污，还有妄想，还有杂念，这些东西要认真一天一天放下如果一时放下，那是顿潮上上根人。我们不是那个根器，一点一点放，要天天放，要时时刻刻放放下对自己确实有好处必定有好处，绝不吃亏你们大家对我这些供养，我要是放不下，这一生虽然讲了几十年经，将来还是三途我道，那被这个害了。这个道理要懂财色名食睡也，通通要丢干净的，决定不能有丝毫的沾染这个五个字经上讲得好地狱五条根，有一条就离不开地狱，如果五条通通具足，你还能跑得出去吗？不是佛陀我们不知道，佛陀教诲我们知道了，知道要正干，自己解放自己，自己救自己，就是把这五条根拔掉，财色名食睡。 啊，我们才能得到三宝加持，啊，才能得到真清净。啊，不把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们对这样事情呢，总有怀疑。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佛对我们最大的恩德是帮助我们破迷起悟。啊，帮助我们断疑生信。啊，破迷开悟啊。心净则佛土净呢。啊，心不清净跟佛土不相应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最低限度你要得清净心。清净是阿罗汉辟支佛。那我们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就得清净了。那我们看到前一念的我跟后一念的我好像是一样的，没有变样子，其实变了，我们没觉察。人老不是一年一年老啊，不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老啊，就是一年比一年老啊，但是这个老毫无感触啊，大概到了八十九十有感觉啊，到八十九十身体不好啊，他会感觉到我一天不如一天，有这种感觉啊，那就真老了啊。啊，到一年不如一年就开始有感觉了。啊，如果到一个月不如一个月的时候，这就真老了了。赶紧念佛求往生。啊，这是信息，有了这个消息知道自己住世时间不长久了。赶快念佛求往生。行吗？行，来得及。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足够。啊，弥陀经给我们做证明，若一日到若七日。啊，那就足够。啊，所以一有消息啊，赶紧念佛，万缘放下。啊，一定要知道这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你带得去的。通通要放下啊，亲情要放下啊，财产要放下，爱好要放下啊，名闻利养通通都要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你就得度了，你的问题真解决了啊，这边寿命到了，极乐世界无量寿来迎接你啊，下面万德庄严啊，直入一句名号之中。 难得庄严，在哪里？原来就在一句名号里头。这一句名号是南无阿弥陀佛，没人知道啊，念佛的人也不知道。为什么？他要知道他就真念了。啊，他因为不知道，常常把佛号忘记掉，取而代之的还是胡思乱想。对于理事没搞清楚，没搞明白了，才会产生这个现象。啊，真正知道的是，你晓得是古德常说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这一句佛号就是万德庄严，这一句佛号就是法界全体。念这句佛号，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东西漏掉，全都在一句佛号之中。这一句佛号就是能生万法，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你要不要念佛？啊，给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你念了几多佛？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二十四小时里头，一秒钟也不肯叫它空过。真念佛人呐！啊，宋朝云科法师念了三天三夜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啊，他是怎么念的？一分一秒都不敢空口。啊，三天三夜，不吃饭，不睡觉，拼命念佛。把阿弥陀佛念来啊，所以弥陀经上讲，若一日到若七日就成功了。我们如果遇到困难了，遇到恐怖了，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，啊，叫我们不必惊慌，急难的时候放下万缘，一心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菩萨会现前，菩萨会把你的灾难化解。啊，这是世尊无尽的慈悲，在无量寿会上透出这么一个信息，我们要记住，要会用。啊，这个话我相信不是对念佛求生净土人说的，是对一般大众。为什么？如果是修净土的人遇到困难了， 一定会想到阿弥陀佛，天天念阿弥陀佛，不会想到观世音菩萨。那念阿弥陀佛有没有效？当然有效。啊，如果你真正肯，还有寿命不要了，放下了，寿命也不要了，阿弥陀佛就带你到极乐世界去了，这叫生死自在。啊，寿命可以要，可以不要。啊，那还要寿命呢？希望寿命再延长呢？行，延长不是享福的，是跟诸佛菩萨一样，到这个世间来，带众生苦，佛也能帮助你。啊，怎么帮助？你的寿命到了。再给你延寿啊，要知道延寿不是享福，延寿是带众生苦，你肯不肯干？肯干好啊，肯干佛菩萨会帮助你，满你的慈悲大愿啊，像贤首过师还原观上所说的啊，他说了四桩事情，必须要做到。啊，你肯定会延长寿命。啊，第一个，随缘妙用。我的身体在这个世界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问我嘛，众生喜欢什么，统统可以随缘。妙用是妙用不出相，无论是修善是作恶，通通不放在心上。心上呢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，什么都随缘，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，这叫妙用啊。啊，随缘都放在心上，这叫造业，善恶业都叫做轮回业，除不了六道轮回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世间人愿意行善呢，积德行善，他的目的来生还做人，来生到天上去。啊，佛不反对的。啊，但是真正是佛弟子，要以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为目标。啊，那么断恶修善，断恶不着断恶的相，修善不着修善的相。这叫修净业啊，六道里头没有这个果报，果报在哪里？在极乐世界啊，这第一条啊。第二条，为义有责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，那就是持戒修福，不能做坏样子啊！做坏样子三途罪业，做好样子，做好样子也不着相啊。第三，如何制止？ 他的用意，人生在世决定不能跟人家结恶缘，对什么样的人都消灭因缘，消灭了菩萨啊，满心的欢喜对待众生，不可以跟众生结怨。为什么？怨结了之后麻烦，他会报复，这个报复的时候不管是有意无意啊，无意得罪别人，将来得的果报也是无意啊，有意也是有意报复，无意是无意报复，一因果报丝毫不爽啊！啊，如何制止？这就是用心，要用真心待人，不能欺骗人。啊，欺骗人肯定堕地狱。地狱罪受完了，还要还债啊！不是受完就没事，要还债。啊，欠命的要还命，欠钱的要还钱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大乘教里告诉我们，人在世间想占别人丝毫便宜都占不到，那又何苦呢？啊，遇到苦难要能忍受，啊，要改善自己生活环境，要学布施，啊，财从哪里来的？财布施来的，越施越多，不要急财呀，急财伤道啊，急财是罪业。布施是功德了啊，喜欢布施，勤于布施，你需要的自然它就来了啊，才来了赶快布施啊，不要累积在那里，累积在那里祸害就来了啊，那就是祸，布施呢就是福。你看中国的字，祸跟福样子差不多啊，就差一点点的、啊。要搞清楚啊，施就是福，吉就是祸，灾难就来了，要不能积财。啊，越施越多。要相信佛陀的教诲啊，你发财是你命中有财，命中怎么会有财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布施，所以你命里有财。那命里没有财呢？是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不肯布施啊，你命中财库空空，没有财啊，没财怎么办？修布施，现在修都来得及啊，年轻时候修，老时候命里有财不忧虑了啊，年老的时候才知道要赶紧修布施啊，一定你会发现越施越多啊，会对佛感恩，过去自己不知道啊，要是知道多做多少好事啊啊，我有财富不为自己，为一切众生。 啊，那么什么样的布施都没有啊？布施阿弥陀佛第一功德，劝人念佛啊，无论跟什么人见面，一开口第一声阿弥陀佛，这什么大布施啊！啊，这一句佛号啊，他听进去了，一粒耳根融为道中啊，这是布施功德里头第一的。啊，这一句名号就是经上所说的真实智慧，那不肯念这一句他没有智慧，不但是真实智慧，还是无为法身。无为法身从这生，从这名号生，就发生功德不可思议，故名号功德也不可思议。修净土求往生的同学，念念不忘，要记住啊！啊，这一句名号，我真正相信，我没有怀疑，我接受了，我不会把它失掉啊，时时刻刻佛号放在心上，时时刻刻呢佛号放在口上，依教奉行呢？啊，依教奉行，这一句佛号的意思要明白。啊，南无是皈依，是皈命。啊，我这一生当中唯有依靠他，啊，这是最可靠的，他是信德，啊，自信第一德。念这句佛号的人，得到佛力加持，你的智慧增长，福报增长。念佛是福慧双修啊！啊，古人说，念经不如念咒，经太长了，咒短；念咒不如念佛，啊，咒也很长啊。这一句佛号就四个字：阿弥陀佛，好念呐、啊。啊，阿弥陀佛是无量福德，无量智慧。为什么不修？啊，咦，今天量子力学家给我们证明了，证明佛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要无量寿，我要无量光，我要福慧。我念这一句，我心里想吗？心想事成吗？一切法从心想生吗？我念念都想无量寿无量光，我的智慧增长，我的佛法增长，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？不难懂啊，但是呢，人性不真相信，哎呀，便宜就占到了啊，不相信，那就你跟佛没有缘啊，你还得要受罪，你还得要糊涂一阵，那、啊、不开智慧吗？糊涂人就得受罪吗？ 那如果你聪明了，懂得了，你念这句佛号，改善你的命运，那福慧增长啊！啊，用什么心？清净心去念。那念佛的时候，不能有妄想，不能有杂念，不能一念念，哎，我怎么还不开智慧啊？我佛号怎么还没有现前呢？啊，那是用什么心呢？用贪心在念，啊，用贪心不相应，用愚痴不相应，啊，用傲慢不相应，要用清净心念就相应了。啊，什么都不求，什么都放下，好念可灵了。啊，念什么，什么就会现前。啊，不要念贪嗔痴，贪嗔痴感应的是魔王，啊，是妖怪，妖魔鬼怪，啊，念贪嗔痴，妖魔鬼怪来，啊，他也来护持你，但是最后一定把你带到地狱。啊，我们念佛。至少也念善，不能念恶。啊，但是善中之善，第一大善就是阿弥陀佛，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。啊，所以我常劝人呢，你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分秒必争。啊，你念上一个星期，试试看，肯定。比你过去念十年还有效啊！你那个十年是糊里糊涂念的，没有感应。你现在统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放下万缘，一心专念啊，真诚心念、清净心念、恭敬心念。那念上七天跟过去不一样啊，效果非常快速啊。初学读经，如果有困难的话，悟行法师有读诵的问题啊，现在做成随身听了，非常方便。啊，用这个可以帮助你。啊，听。听久了，你自己就能够背诵了。啊，不必看着经本去念。一切时，一切处。念佛听经啊，听讲经可以，听念经也可以，不要中断了，这是真正的敬业啊，修净土的这个修法才行啊。底下这一句，十地菩萨不离念佛，这一句是华严经上的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从初地到十地没有一个不念佛，连文殊普贤都念佛求生净土，那观音释之没有例外。我们还能怀疑吗？我们还能不念吗？啊，此一句佛号，为佛与佛难能究竟。我们要记住，我们是什么身份？ 无等凡夫，但当老实念去。下面引要解云，欧耶大师说的：一持名善根，福德同佛故。啊，黄岩老师实实在在应该敬畏来去顶礼膜拜这一句。第一句是什么？以持名善根，福德同佛故，就这一句。这一句能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啊，往生净土啊，成佛去了啊。啊，接着讲，念佛时即是善根福德同佛时，我念第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个时候我的善根福德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，我念一分钟，这一分钟善根福德跟佛相同，我念一个小时，这一个小时相同，我念一天，这一天相同，所以念上三天三夜，阿弥陀佛就现身了。那阿弥陀佛为什么现身？因为善根福德因缘相同。啊，下面呢，带众生苦，带众生苦是悲心啊，大慈大悲也，舍己为人啊，种种苦行那是什么意思？告诉世间人，假的要放下，别执着。那怎样与众生乐？就是讲经教学。啊，经典里面常常看到，诸佛如来，今现在说法。那佛用这个方法也是用这个做手段啊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手段就是说法啊。今天你能听到，你能够相信啊，净宗法门无量寿经，借由过去僧众一层供养祝福，广修众善。那供养不是供养一尊佛，多少佛呢？大乘经上常讲无量祝福，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善根深厚啊，不要小看自己。纵然自己造了地狱的罪业，只要相信自己有深厚善根，自己过去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都有救啊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这就是理论的根据。 啊，造作罪业是妄心，是迷惑颠倒造的。那我今天学佛是真心，言语所为，邪不胜正。我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是邪心，不是真心，邪念造的。现在我改邪归正，我用一念真心来念佛，一句佛号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。内受三年，这个罪业差不多消光了，所以佛来接引。那你有业障，佛不会来接引的。啊，待业往生，还没有消尽的，消的差不多了。阿弥陀佛来接引，剩下来到极乐世界再消，啊，很快速的就消掉了。叫广修众生，我们真的有善根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升起信心。要是没有过去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没有机会遇到六法门。有这个机会是有原因的啊，过去生生世世修福，为什么没有成就呢？对这个世界有留念，没有完全放下。那么这一生也知道了，再问问我们愿不愿意放下？愿意放下，这一生就成就了；不愿意放下了，还要等来生后世。来生后世要等多久？可能很长的时间。啊，这很长的时间，在六道里头搞轮回，轮回里面肯定有冤冤相报，这个很苦啊。我们有意无意得罪别人，人家记在心里啊，没有把它放下，那就是来生冤亲债主追随不舍啊，啊，欠命的还命啊，欠债的还钱。这个不能不知道，学佛的人知道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啊！所以这一生当中要把冤解除化解，不要结冤啊！冤家宜结不宜结啊，他讨厌我啊，看到我爱理不理，不尊重我，我怎么样？我要格外尊重他。啊，他不给我打招呼，我先给他打招呼，我先给他行礼，希望把这个结化解。啊，不要说他不理我，才不理他了。好了，这两个对上了。啊，来生遇到的时候就加倍了，这怨恨就加倍了，越是比越是严重，到最后会演变成战争，冤枉死的不知道多少人，无间地狱罪 就进城了，太可怕了，决定不能干了。啊，我们明了，啊，在这一生当中，啊，别人讨厌我的，我不讨厌他，我尊重他，回报我的，障碍我的，陷害我的，我都用感恩的心对待。啊，没有丝毫怨恨，我讲经天天为这些人回想。那希望化解这个心结，那能够接受佛法，大家一起学佛，那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做个善友，这样才好啊！啊，决定不能在娑婆世界里。生生世世啊，吵嘴打架啊，这个绝对不是好事情啊，这就是要求福，要真正求福啊，要能忍辱，能忍辱才有禅定，有禅定才有智慧啊，不能忍辱的人一事无成，所修的功德都流失掉了，火烧功德林，心里一个不高兴，功德全没有了。啊，他有福德，福德不会受妨害，功德不行。啊，功德非常难修。啊，你自己想的，你做了多少好事，积多少功德，想想。什么时候起到现在没发脾气，如果早上发的那脾气光了，那以前修的都完了，临命终时发一顿脾气一生全光了，那是为什么送走啊？佛法里都所讲的，他睡在那个床上，我们在他身边离开床铺几寸的地方不要碰他。为什么？他有感受，他这个手非常痛苦，你碰他增加他的痛苦，他怨恨啊，他就一怨恨就堕地狱去了。这个常识不能没有啊。啊，这个时候跟他借的冤仇自己不知道，将来他来报复的时候招架不了。啊，你把他送到卧道，他会饶你吗？绝对不肯饶你。啊，一定。要知道遇到这个法门确实不是容易事情啊！过去生中积的有善根福德因缘，这一生遇到了啊！此净土法门广施万法，万法是诸佛所说的一切法，一切法都在净土这一部经里头啊，所以我说这一部经是大藏经的旨要，这一部书是整部大藏经的精华，大藏经里面所说的都在这部经里头，一样不少。学这部经就是学全藏经，要有这个认识 啊，大乘八个宗派，包括显教、密教。一切教义也都在这部经中，普受众类，故云广大啊，真正是无与伦比的广大法门。如此法门，能信受奉行，当得一切之智。即是得福之。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。要多听。啊，读不太容易明了。啊，都挺好。听的变数越多，慢慢真的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你的信心、愿心就增长了。啊，往生才有把握。啊，我们今天如果说是。不要读吧，半个月不讲经不读经啊，就会被这个社会染缸，就染污了啊，自私自利、损人利己、贪嗔痴慢通通都起来了啊。我们能控制得住啊，就是天天读经，天天分享啊，分享劝别人，真正是劝自己啊。别人得多少不知道啊，自己得大受用啊。啊，能保住自己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。啊，能保住自己的三善根：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啊，所以经不能一天不读，最好一天读两个小时以上，一个小时不够啊。啊，万缘放下，真诚恭敬去读。啊，印祖说得好，一分沉静，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。你就有十分利益，